有百害而无一益。中方将会坚定维护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正当合法权益，敦促美方停止这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澳洲一名四岁女童与家人露营期间失踪，经过警方与民间大规模搜索18日之后，在一间上锁的房屋寻回，她平安无事。四岁的克莱奥上个月16号与父母到澳洲西部一个营地露营，母亲清晨睡醒的时候发现女儿失踪，当局出动陆海空三路搜索，更加悬赏100万澳元，希望各界提供线索。直到当地星期三传出好消息，警方凌晨破门进入距离克莱奥住所车程6分钟的一处民居，在其中一个房间发现克莱奥，他并没有大碍，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已经和父母团聚。警方拘留一名36岁男子协助调查，他并不认识克莱奥一家。啱啱参加完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澳洲总理莫里森亦都在社交网站说，这个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4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7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蚊，升5蚊；美团277蚊，升6蚊；阿里巴巴160.6，跌1蚊。保利協音能源2.73元，跌4.7元；盈富基金25.16元，跌1.4元；小米集團20.45元，跌5.5元；恒生中國企業89.98元，升1.2元；普普馬特54.25元，跌1.6元；友邦保險86.05元，係跌2.15元；快手95.95元，跌4.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02，瑞士法郎8.529，澳元5.793，加元6.271，新西兰元5.553，欧元9.017。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09。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4美元，卖出1,78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南区香岛道近住蒲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去赤柱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骏苑。咁就系南区嘅香岛道近住蒲苑啦，有交通意外，去赤柱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骏苑。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到船街方向，之前近住上海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长一阵的了，不过都还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何文田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稍微多少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有少少挤塞。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邻街嗰段慢车噶，龙尾排到星座智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小西湾嘅富怡道爆水管，去小西湾村方向慢线仍然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昼嘅5:4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2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11月3日星期三，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又来到直播室里面，现在有高福慧和陈景祥在这里为大家主持。陈景祥你好。 是，大家好。 陈景祥，今日政府就跟进了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的建议，公布了为特定群组人士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的安排。相信有留意新闻的听众都会知道，我们讲的现在所谓接种第三针疫苗，其实就是一个加强剂的概念。基本上你打不打第三针，根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的说法，就不会影响你是不是叫做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的这个概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行了疫苗气泡政策之下，有很多场所或者是如果你是在某一些工作岗位那里上班，都要符合接种了两剂疫苗的要求，否则就要去做一些检测。今次打第三剂是一个加强剂，打定是不打是你的个人选择，就不会影响是不是完成疫苗接种的概念。而事实上亦都不是每一位人士都符合资格在政府现在安排之下接种第三剂。今日根据政府的公布，现在优先获得安排接种第三剂疫苗的组别，就包括是一些免疫力弱的人士，譬如是癌症病人、器官移植病人、晚期外滋病患者，或者是服用一些压制 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士。而另外一个组别就是已经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而他们本身也是有比较高风险的人士，包括是6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他们的工作环境是比较高风险，譬如好像医护啊，他们参加抗疫工作，或者是一些跨境运输的司机，即是成日都要往返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一些边境口岸。这两类的人士其实都是未来可以获得安排优先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情况。 嗯，是啊，高福慧，你刚才说的现象就是说，即是打了两剂其实就是我们叫打针，即是现在跟 平时我们说即打了没，你两针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即是这个打这个疫苗。但是第三针其实我觉得这个背景除了香港之外，当时其实世卫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开始已经有说了，就是不是需要补多一针，因为可能见到个新冠嗰个疫苗嘅变种好紧要啦，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嗰个防御力，好多时会觉得咧过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可能即系降得好紧要。咁、但系当时系有个抗体降咗好紧要。咁当然世卫嘅讲法咧就话咧就最好就唔好打啦，因为呢个世界已经唔够疫苗啦，可唔可以即系分配得平均啲咧？咁我记得当时香港有一部分嘅医护界人士都觉得系话未必需要嘅。咁到最近即系呢个决定咧，就似乎已经系一锤定音啦，就话都系要打嘅咁。咁就打呢度咧，中间头先你提咗好多啦，譬如话有先有三类人咧，应该可以优先接种嘅咁。咁、但系嗰三类里边咧，系即系自己要衡量下啦吓，到底你系咪属于嗰三类咧咁。咁有啲人譬如话可能系我过六十咁，但系我打咗两针，咁亦都唔系头先讲嘅类别咧，咁可能系可以唔需要特别急住去打啦咁。咁所以变咗呢个资讯上咧，啱啱政府就头先开咗记者会啦吓，咁有啲局长出嚟都解释咗。咁我相信咧，这个关于解释嘅工作，我觉得政府仲要讲得多啲嘅，因为到底譬如话，嗰三类如果唔系嗰三类嘅时候，你使唔使急于去打个电话去预约咧？咁吓，咁或者预嚟嗰三类啦，你去打嘅时候系咪要攞翻啲证明啊？系咪要问个医生啊？等等，咁有啲细节嘅问题咧，即系似乎打嘅第三针咧，都仲要多少少即系政府嘅解说啦，同埋咧即系做多少少嘅宣传，即系令到咁啲市民要比较知得清楚啲。因为咧，按照政府嘅数字咧，都全香港咧系应该有超过167万人咧打咗至少一针嘅科兴噶啦，即系话咧，即系未来要接种咧嗰、那个人数咧，即系其实都颇系多噶吓。咁到底要令到市民觉得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做呢样嘢咧吓，同埋个资讯嗰方面唔好产生一啲误会咧。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政府即系下一步即系要做嘅工作之一嚟。 的确咧，今次即系受到呢个第三针加强剂疫苗咧，嗰个覆盖范围嘅人口咧，政府预计系涉及186万人啦，其中咧有92万，即系大概一半左右啦，都系60岁以上咧接种咗科兴疫苗嘅长者朋友嚟噶。咁啊，佢哋咧就即系符合我哋头先讲啦，系60岁以上同埋咧接种咗两剂科兴疫苗嘅人士，咁可以去打第三针。咁啊，另一个问题可能各位市民大众会关注，到底我哋够唔够针打呢？嗱，因为大家都记得啦，专家建议咧，其实今次接种第三剂疫苗咧，当然市民可以选择嘅，科兴定系伏必泰。咁但系咧，如果接种伏必泰嘅话咧，就会咧可能产生更好嘅免疫反应啊。咁所以咧都会建议，譬如你之前打咗嗰两针系科兴嘅咧，今次可以考虑下咧系咪打伏必泰啦咁。咁啊，不过我哋头先讲啦，186万嘅要接种嘅人口入边咧，其实我哋而家讲紧750万剂，我哋订咗嘅伏必泰疫苗咧，而家咧已经打到咧，只系剩翻170万剂啫。照计咧就唔够咧覆盖晒咧呢个186万嘅人口噶。咁啊，之后会唔会再需要同药厂去订新嘅疫苗咧？都系大家可能会关注嘅一个题目嚟嘅。嗱，听咗咁耐啦，呢一个嘅第三针疫苗，下个星期四日11月11日开始咧就可以打啦。咁啊，而今个礼拜五咧就会开始咧可以去政府嘅疫苗专题网站嗰度咧去做一啲预约嘅工作。你自己会唔会系这个免疫力较为弱啦，或者咧系接种咗两剂科兴疫苗有较高风险嘅人士咧？如果系嘅话，又会唔会响应咧专家嘅呼吁去接种呢个加强剂嘅疫苗咧？嗱，如果你都决定咗去打嘅时候，你又会系打科兴定系伏必泰咧？个考虑系啲咩？又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咧？吓，不如打个电话上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陈景祥就请另一位嘉宾啦。就是安老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林正财医生和我们一起谈。林医生你好。 你好，傅慧同埋景祥。 系你好啊。 系林医生啊，请你咧系因为今次啦涉及186万嘅合资格人口入边咧，我哋留意到咧有接近一半啦，其实咧都系一啲长者朋友嚟嘅。咁啊，佢哋之前咧系接种咗科兴疫苗啦，咁而家咧就系可以去打第三针。其实对于长者朋友嚟讲咧，佢哋之前打科兴，我哋好多时候听佢哋个原因咧就系话科兴咧个免疫反应冇咁强啦，咁啊可能嗰啲发烧啊或者周身骨痛啊，会冇咁犀利啦，咁所以佢哋拣打科兴。咁但系而家专家咧就叫佢哋第三剂咧可以考虑打伏必泰，咁啊听落咧系一个免疫反应比较强嘅一个疫苗嚟噶。你会建议长者朋友点样考虑咧？ 其实咧就可以两方面咁考虑嘅。就若果其实长者都好多种噶嘛，咁啊有特别60岁以上，其实我成日都话60至65岁都未必系长者嚟。咁就咁嗱，若果你係相对年轻嘅，亦都好想去旅行嘅，就接触人亦都多嘅，平日都基本上都好多社交活动嘅呢，咁我都觉得你听专家嘅意见比较好嘅，就係、所谓抽针啦。咁因为嗰、那个抗体所产生嘅抗体呢係会真係高嘅。咁其实我都做咗白老鼠㗎啦，咁呢就我啱啱到60岁，咁所以我都系合呢一个资格可以去打。咁、我之前就做咗白老鼠咧，确实系嘅，就可以将我嗰个抗体咧就大幅度提升。咁就咁因为我都做紧嘢啦，我日日就见好多人啦，咁我都即系觉得抽针系会比较好啲嘅。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啦，你话我都80几岁啦，就亦都唔系成日出街。咁咧就亦都冇乜去第啲嘅地方，即系旅行或者公干咁样。咁啊，若果你系担心嗰啲即系短期嘅不适嘅，包括即系发烧啊、打针嘅位置痛啊，甚至乎有啲好似感冒咁嘅症状嘅咧，咁啊打翻科兴咁就会轻微一啲啦。因为大部分呢一类嘅人士咧。第一、第二針打科興都係覺得，咦，同以往打流感差唔多啫，都好似冇乜嘢咁樣。咁所以如果你打第三針咧，多數都係同樣係咁嘅情況嘅。咁所以佢考慮點就主要係呢兩方面咯。 林醫生啊，你話咧你自己就係白老鼠啦，咁啊，你喺第三針打咗溝針之後咧，你自己嗰個免疫反應啊，你評估同你之前譬如打頭嗰兩針有冇好大分別啊？ 我都大噶，即係系啦，纵然我就打完第二针科兴之后，我就冇验过我的抗体嘅，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我的抗体个数目。咁就但系打完第三针之后两个礼拜咧，就系好高嘅。咁就而我自己嘅身体嘅感觉都系嘅，因为我打完第三针，头嗰两针科兴就完全冇乜嘢啦。就但系第三针咧，就第二日就开始。个打针个位置就有少少痛啦，又唔系话好犀利嘅，咁啊维持一个礼拜，维持一日到，咁就咁都感受到系有分别嘅。 林正才，我想譬如问翻几个即系基本嘅问题先啦，即系譬如我都系一路听政府今日介绍啊，开记者会或者啱啱喺啲媒体咪睇到话要打第三针个消息。譬如第一个问题先啦，其实打第三针呢件事咧系咪有得拣嘅先？譬如我而家我打两针啦。咁我譬如话睇完晒政府嘅信息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都唔想打住啦，系咪可以拣嘅咧？可以唔打都得 嘅。有得拣嘅，有得拣，绝对有得拣。咁就但系我都建议大家咧，你既然都打咗第一针、第二针，咁即系表示你对疫苗个接受程度都高啦。咁就如果你打科兴嘅话咧，都系时候系去打第三针噶啦。咁但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如果你唔系嗰啲有特别病嘅人士咧，其实你都要隔6个月嘅。咁因为6个月咧，其实好多疫苗所产生嗰、那个抵抗力咧，确实都系有下降嘅迹象嘅。咁当然有啲疫苗就终身噶啦，但系有都唔同嘅疫苗咧，都系会有呢啲抗体下降嘅迹象嘅。咁所以若果你既然都系相信疫苗帮到你嘅，咁所以你应该去打第三针嘅。不过我都喺呢度趁机会咧。同嗰啲今日都仲未打第一針嘅人士咧，都呼籲一下。因為咧嗱，你睇下，即係打咗針嘅人都要打第三針啦。咁如果你連第一針都未打咧， 其實你是落後於形勢的，即是你是受感染的情況呢是最高的群嚟嘅，咁特別如果你係長者嘅話咧，受感染咗之後咧，你嘅影響你有重病啦，甚至乎入 ICU 啊，甚或乎死亡嘅機會咧，都會高過年青力壯嘅人士嘅。咁所以係我呼籲即係既然而家我哋好快就開始打第三針，如果你連一針都未打咧，快啲追上就係至少打一針，咁跟住。打落去啦， 打落去。咁嗱，打落去呢度咧，亦都系我想问嘅第二个问题啦，就话、是、咧，如果跟住而家开始接种嘅人士咧，系咪以呢个目标系要打足三针，先至叫完成咗呢一个新冠疫苗嘅注射嘅咧？其实 唔系嘅， 都系以两针 人士咧，都系以两针，即系全世界各地咧，都系以两针就叫做完成咗。不过、哦、若果你系好似头先讲，嗰啲特别嘅群组，即系包括。你是个免疫系统根本就是因为食药啦，又或者是你自己的病情呢受损的人士呢、 嗯、 就是如果按专家的意见呢是要连续打三针的。 嗯。 咁就咁我哋都观察到嘅，即係其实是有部分人士真係咁嘅。其实个原因就是佢哋自己的免疫力弱呢，咁所以咧就係打一針冇乜反應，第二針都冇乜反應，要打到第三針咧先至有反應嘅。咁、所以對呢一批嘅人士嚟講咧，就係、是、標準係要打三針嘅。 三針。 但係普通60歲以上嘅人士咧，就好似我咁樣，其實打咗兩針咧，其實個免疫都唔錯噶啦。 嗯。 只不過係因為過得長嘅時間，超過半年，所以個免疫力都開始下降而。咁唔好彩咧，個病毒啊仲未走，咁所以我哋就係要打第三針咁解嘅。 系啊，林正財，你今日有第三個問題啦，就譬如話我哋睇完咗咧，頭先政府講咗啦，有三類人士應該咧係要即係盡早去接種嘅。咁嗱，譬如而家市民去排隊，譬如我自己打兩針啦，咁、我係咪睇完曬依個政府嘅宣佈咧？我如果都唔係嗰三類嘅，咁我就可以唔使打電話去住嘅，係嘛？即係唔應該同嗰啲有需要嘅人去搶住去打咁，係咪咁樣咧？即係個排隊次序 嘅。正確嘅，因為就舉個例，你上個月啱啱完成咗兩針打科興，咁因為你上個月先啱打完，咁你個抗體都仲係好高，所以唔需要去打啦，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去搶針。若果你係頭一二針都係打復必泰嘅，因為復必泰所引發嗰個抗體水平比較高嘅，咁所以佢就需要更長嘅時間咧。先至會下降嘅，咁所以就算你係三四個月前打咧，而家個抗體水平都會相當高嘅，咁所以亦都係唔需要打。就算你係六十歲以上，都唔需要打嘅。咁所以就但係調翻轉啦，就係、是、若果係完全未打針嘅人咧，你嘅抗體嘅水平係零嘅，咁你就即刻要去搶針啦，因為人哋就打緊第三針，好似頭先。即系主持你都有提到啦、会唔会有一日我哋真係唔够针呢咁样。咁纵然政府话都会去买啦，但係你知道全世界都系抢緊针嘅。系咪抢得到呢？其实都唔即系有个未知之数喺度嘅。咁所以若果到时你先决定打咁可能会太迟。即系到时可能如果有疫情嚟到嘅时候你先至驚，咁你先再去打呢，咁就会真係抢唔到针啦。 林醫生啊，我哋就再跟進一下咧，關於喺第三針一啲執行上面嘅問題啦。嗱，因為我哋記得咧，之前咧，為咗幫啲長者朋友去鼓勵佢哋打針咧，我哋都有好多措施啦，譬如即日籌啊，或者喺院舍入邊咧，就即係派一啲醫生啊去幫佢哋打針咁。咁今次我見到政府嘅宣布咧，其實都係咧，即係採用以預約為主啦，或者咧去即係公立醫院嘅疫苗接種站啦，等等，或者係即日籌嘅方式咧去到打第三。咁如果喺一啲院舍入边啦，已经打咗两针科兴嘅长者朋友，会唔会好似即系之前咁样采用，譬如一啲外展队啊，或者更加方便佢哋嘅方法，去鼓励或者帮助佢哋接种今次嘅加强剂啊？ 如果院舍嘅老人家咧，就应该都系会继续用外展队噶啦。不过因为院舍起步会比较迟嘅，即系打第一针嘅时候，咁所以就应该都未有人。是需要打第三针嘅， 咁啊，但系我相信政府喺个规划里边咧，都应该系预咗第三针都系会派外展队上院舍打嘅。 嗯，林正財，我想問一下，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香港要打第三針啦，好多國家都開始做啦。咁而家起翻我話即係應對而家呢個疫情嚟講咧，長遠係咪會變咗由兩針變咗由三針係一個咁嘅趨勢啦，或者一個咁嘅標準嘅做法 嘅？其實就好視乎個疫苗嘅發展啦。咁即係大家有即係有留心關於個疫苗發展嘅人士咧，都見到咧。其实在科学界呢都积极在度研究緊一啲能够真係引发我哋人身体嗰个免疫系统係比较长啲时间嘅即係疫苗嘅。咁若果我哋真係研发到嗰啲疫苗呢，咁咪唔需要担心啦，咁可能即係到时我哋补打返嗰隻疫苗呢，咁就可以一生都免疫啦。咁但係若果研發唔到嘅話呢，咁而家咁樣嘅狀況都幾有可能會不斷重複嘅。咁其實有少少似即係呢個 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打。 係啦，我哋年年都要打咁樣囉，即係類似係咁樣。 好啊，唔該晒你啊，林正財醫生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㗎，因為要聽新聞先同你傾到呢度啦，拜拜。咁我哋节目自由风嘅电话系1872311啦，讲紧第三针嘅话题，欢迎打嚟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水务署在湾仔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取得的水样本验出铅含量超出香港食水标准，处方已经联络相关处所负责人，要求他们通知大厦内所有用户，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及缓解措施，以及盡快聘請合資格顧問或者人士作詳細調查，以找出問題的成因和進行相應的修正工程。水務署公布時沒有交代處所具體地點。政府發言人說，今次是自2017年12月實施優化監測計劃以來，首次發現有水樣本超出香港食水標準。水务署表示，若果有关人士未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水务署可根据水务设施条例采取相应行动，以保障用户的食水安全。政府公布参考专家建议，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即是免疫力弱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以由下个星期四起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今个星期五起可以预约。获优先安排接种第三剂疫苗的组别包括特定组别免疫力弱人士，例如癌症病人、器官移植病人、晚期艾滋病患者等，以及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并且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包括60岁或以上长者、医护人员、长期病患者，以及工作环境有较高暴露风险和较易传播新冠病毒的员工，例如参与抗疫工作、提供跨境运输或者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员。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协会接到超过100宗关于安心出行的查询，自从新安排在今个月实施之后，两日之内亦都收到78宗查询，主要涉及长者使用的手机能不能够使用安心出行，以及怎样安装。如果没有安装安心出行，能不能够进入政府场所，例如去街市和复诊等。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说，会不断优化安心出行系统，再简化程式，目前正是研究不同方案。

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嘅咧係政府啊公布點樣樣為合資格嘅市民咧去接種第三劑疫苗嘅安排。咁啊，陳景祥頭先咧，我哋同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啊林正財醫生即係傾到啊關於今次嘅接種安排啦。嗱，你頭先咧就特別關注到啦，如果有一啲咧係未合資格嘅接種者，因應個人嘅需要嘅時候咧，到底可唔可以即係要求打第三針嘅咧？咁譬如話有一啲可能。未到六十岁的朋友之前打了两剂科兴已经超过六个月了，预计自己的抗体水平都有所下滑，但是又不是一些高风险工作的人士或者是长者，他想打可以怎么处理呢？ 是啊，要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譬如正如刚才林正财也讲了，他说他自己六十，他又很多时会有很多社交活动见到很多人，这样的类别其实都不少，就是打针真的一段时间，虽然不是高风险，但我都想保护自己噶，咁系咪即系可以打电话去报，即系排队咧？咁排队嘅时候会唔会又俾人哋即系觉得会话俾你听，即系你其实未有资格噶，唔好打嚟啊，或者唔帮你打住咁？咁个程序或者点样做咧？呢件事我都系即系好想问啊啫。 嗱，關於呢一點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喺記者會其實有補充噶，佢咧就話，如果咧有一啲接種咗兩劑科興疫苗嘅人士，因為有特殊嘅原因咧，係好希望優先接種第三劑，例如話啦，佢短期內咧要去一啲海外嘅高風險或者係感染嘅地區咧，就可以帶埋機票咧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就話當局咧會視乎個別嘅情況咧酌情處理。咁睇嚟咧就似乎係即係 by discretion 啦，到時我去到睇咗你嘅情況，俾唔俾咧，就係當場嘅人士決定啊。如果根據阿聶德權局長所講，咁到底有冇一個機制咧，或者點樣樣去説明啊？嗰個人嘅特殊情況係一個 有幾需要 咧？係啦，應該獲得酌情嘅情況，似乎呢點都可以咧，係稍後時間咧有機會應該要再跟進下。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如果有聽眾啊，想就住今次咧第三針嗰個安排咧，係發表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啦，咁我哋先接听一位听众黄先生嘅意见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就建议咧，就政府系即系有啲打第三针嘅嘅组别啊，系包括埋一啲北上通关嘅人士，因为呢啲人士都系暂时唔系好多，都系好似每日嘅配额都系大概系一千人以内嘅。咁点解有咁嘅建议呢？因为呢政府都而家正在係为通关，即係北上我只啦南我哋香港上去啦，通关呢一个创造一个有利嘅条件嘛。咁如果係一啲人士佢要申请北上嘅时候呢，我觉得都要俾佢哋有21日前啊做一个申请啊。咁加上呢佢哋要求佢哋呢就最好是打埋加强剂啦，即、就、系、是、打第三针啦。另外在呢21日内咧，就隔日检测。咁我相信咁样做法咧，就中央会放心好多。 明白， 系我咁样建议咯。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啊。咁啊，到底即系接种第三针系唔系一个一个有利嘅条件咧？对于通关嚟讲，咁啊， 或者算唔算一个叫特殊原因啊？譬如话你话去外国旅行系得嘅，咁但系通关咁要翻内地。是咪又可以打呢咁 啊？我留意到咧，今次呢个优先接种群组入边咧，譬如讲紧啊一啲即系跨境司机啊，或者喺机场入边工作嘅人员啦，即系佢哋咧都算系一啲咧密集咁样来往边境啦，或者咧系即系需要处理一啲出入境事宜嘅人士。咁唔知道算唔算系咧，即系回应咗阿黄生嘅关注啦。咁如果你都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啦。咁而家电话旁。我哋有家庭医生林永和喺度，林医生你好， 你好啊， 系咁，林医生你一直咧就好关注即系疫苗嘅发展啦。嗱，对于今次啦，政府咧系揾咗呢个免疫力 比較弱的人士，同埋早前接種了兩劑科興而又是比較高風險的人士作為一個優先去到安排接種疫苗。其實你的睇法是點呢？因為剛才陳景祥都關注到，有一些人士可能他之前接種了兩劑的科興疫苗，但他又未到60歲，又不是高風險，不過他的免疫力即是他的抗體水平可能都已經下跌得很緊要了，這些人需不需要很緊張地去說要搶針啊，說要去盡快打呢？ 咁係啦，其實我哋都知道衛生署嘅核下嘅兩個委員會呢，咁上個禮拜三呢就其實都開咗一個好長嘅會呢，去討論即係第三針嘅即係一啲科學證據啦，同埋即係如果真係接種嘅時候，譬如有冇一啲優先群組呢，我哋要即係可能接種咗先呢，因為佢哋一係就係一啲感染咗之後嗰個病情會嚴重啲啦，咁佢就變咗係個危險性高啲啦，咁呢啲就係話免疫力弱一啲嘅人士啦。咁一係咧就係一啲職業上例如醫護啊，或者一啲接觸人流多嘅，譬如係跨境司機啊，或者係一啲港口啊，一啲對外，我哋知道外國嘅疫情係比較即係我哋即係擔心啲嘅時候，變咗佢哋嗰個接觸上嗰個感染風險高啲咧，變咗嚟到即係諗嗰個優先次序啦嚇。咁而如果你話即係我哋睇返啲證據嚟講呢，咁我自己覺得而家嗰個即係定嗰個優先群組嗰個次序都好合理嘅，咁佢都有一啲清楚嘅指引啦，例如係譬如你話打科興或者復必泰疫苗都好呢，咁其實根據而家嘅資料呢，咁其實都係第三針呢打復必泰嘅疫苗呢，好似嗰個抗體呢就會提升得高啲，咁就變咗相對呢，我哋相信嗰個保護力呢或者會強啲啦，咁變咗係希望呢啲係即係我哋話抵抗力弱啲嘅人士呢，咁佢哋嗰個疫苗呢，佢哋接受咗呢，佢哋會製造個抗體同埋我哋對 T 細胞嗰個保護呢，希望都可以會高啲嗰個反應之餘呢，亦都可以持久啲啦。 復必泰呢係睇下啦，林永和医生，我想问啦，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啦。咁打第三针咧，多数情况之下咧，即系都会系建议打科兴嘅，系咪？ 复必泰。 复必泰系咪咧？ 系复必泰系。 系咪啊？即系咪因为主要系个抗体或者即系佢可能即系嗰个效用或者系会强啲，或者个时间可以延续得长啲啊咁。 咁我哋首先都睇翻啦。咁其实如果你话科兴两剂系疫苗嘅接种嘅人士咧。咁其實內地咧都有啲證據咧，咁其實第三針打翻科興咧，其實佢提升個抗體咧都其實幾理想嘅。咁變咗其實如果你話打科興疫苗嘅人士咧，咁其實再打科興第三針咧，當然係可以啦。咁只不過因為都有好多其他嘅研究咧，就做到如果溝針啦，所謂即係第三針打翻復必泰咧，就轉一轉咧，咁就會變咗嗰個抗體咧，好似就即係仲更加理想咁樣咁所以基於一啲咁嘅資料咧，如果係打科興嘅人士，咁我哋都即係俾一個自由佢啦，因為溝針都唔係一個慣常嘅做法啦，咁但係都容許咁樣做啦。咁好啦，咁如果你話復必泰嘅疫苗咧，咁如果兩劑都係打復必泰嘅疫苗咧，其實因為如果第三針咧係轉打科興咧，其實外國啲數據咧就唔係咁多嘅，因為好少國家即係會咁樣溝法啦。咁但係第三針都打翻復必泰咧，就相當多嘅資料啦。咁係對於即係個人上嗰個即係風險啊，即係感染咗之後咧，即係嗰個病情咧，同埋入院率啊，整體社會嗰個醫療機構嗰個壓力咧，都會大大都有一個保障。咁亦都咧嗰、那個如果你話個抗體咧，可能都會提升咗咧。咁其實可以話對嗰個防疫上面，即係互相傳染嗰樣嘢咧，我哋即係雖然都知道，就算打完復必泰咧，都啲人都中招嘅。咁但係除咗話病情輕微啲咧，但係如果你個抗體高啲咧，可能佢嗰個傳染嗰個時間性咧，就即係冇咁長啦。咁變咗我哋喺嚟緊冬天咧，加上係變種病毒 Delta 咁樣咧，咁其實如果係即係所有人咧都係。即係過咗一個合適嘅時間打埋第三針咧，咁其實係可以對整體個疫情咧係有一個大大嘅積極嘅作用嘅。 林醫生啊，你頭先咧提到關於第三針嘅選擇係復必泰定係科興嘅時候咧，你就話到如果頭兩針係揀復必泰咧，之後嗰針咧就即係好少科學數據咧，就係睇翻如果第三針係揀科興嗰、個情況係點啦。不過我留意到咧政府嘅專家咧喺剛才嘅記者會嗰度咧就強調，其實即係雖然我哋知道第呢、這個 第三劑打伏必泰咧會產生更好嘅免疫反應。但係始終咧揀接種邊一種嘅疫苗咧就係屬於個人意願嚟嘅。咁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是、即使我前面打咗嘅兩劑係伏必泰，其實我都係有自由可以選擇我第三劑係打科興嘅咧？咁而你又會唔會建議啊喺邊一啲特定情況之下，可能有一啲人士係更加適合第這個第三針是打科興而不是伏必泰呢？ 冇錯，嗱，係啦，咁我諗其實有一個自由咧，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嘅。咁同埋喺嗰個接種中心上咧，咁其實可能即係啲接種人員咧，去即係檢查翻嗰個記錄咧，咁又佢又打咗兩劑伏必泰，咁但係佢其實都好想打科興啊咁樣咧，咁我哋變咗唔俾佢打咧，又即係變咗又即係要可能了解翻佢個諗法啊，各方面同埋都有啲行政上嘅有啲複雜嘅。咁但係如果比較上可能即係其實啊都可以兩隻都容許嘅。咁而嚟到呢，咁即係都即係假設其實嗰位市民呢其實都理解咗，即係雖然有一啲科學證據話第三針呢打伏必泰係即係好似就係多啲科學證據同埋保障性呢，咁、但係呢，因為我都見好多伏必泰即係打完疫苗嘅人士呢喺呢幾個月呢都有時嚟睇家庭醫生嘅，咁佢可能打完有啲少少唔舒服啦，或者係即係有啲各種嘅一啲擔憂係、即係嗰副作用多啲呢，咁因而呢譬如都有啲人呢就完成唔到第二針啦，又即係佢選擇啊唔打啦第二針，咁啊因為第一針個反應佢係其實我哋就有時解釋呢多數差唔多十成十呢都唔係真係關啲針刺，譬如有啲話耳鳴多咗啊，有啲關節痛啊、或者係有啲即係其他好似嗰段時間好似心跳得好快啊等等，一啲其實可能係過咗都冇事嘅，同埋應該唔關啲針刺。咁但係呢佢就即係變咗唔敢打第二針，咁相對即係兩針之後呢，咁其實都有一啲人士呢其實佢係即係如果你叫佢打第三針伏必泰呢佢有啲擔心嘅。咁可能有一啲即係都請教過醫生但又有些少疑問喺度啦。咁變咗如果嗰類朋友如果我哋一刀切唔俾佢打科興咁樣第三針，咁又好似唔係好好喎呢個做法。咁但係我都建議如果其實有市民係兩針伏必泰之後即係而家係啦。我哋整體係建議打第三針嘅，咁但係你又有啲疑慮呢，不如你請教返或者睇你嘅專科醫生或者家庭醫生，即係同佢傾下究竟你第一就我哋點都係建議打埋第三針嘅，咁第二就係如果係打邊隻囉。 係啊，林永華最緊要呢就係話即個市民上對呢，總之佢譬如話係要打伏科興或者打伏必泰呢係佢可以決定嘅係咪呀，即係最緊要呢個啫，即係我上對嘅時候市民可以自己決定翻嘅。 就科私家醫生就淨係得科興囉，即係如果你嚟搵我哋呢，即係我哋都要問清楚啦，原來啊有啲市民係想打伏必泰嘅，變咗即係我哋要搞清楚，譬如有誤會就唔好啦呢、這個。 係亦都有啲疫苗嘅問題想請教下嘅，因為呢最初呢、有啲講法話溝針呢好似又唔係咁好咁樣嘅，即係好早嘅時候曾經咁嘅印象俾人哋覺得係。咁但係而家似乎呢就唔係喎，政府話你可以其實溝又得喎。咁其實呢個係已經係經過專家論證或者嗰個科學上係點睇件事呢，係咪已經覺得係就算你溝針其實就又唔係咁大問題嘅，咁因為呢件事相隔唔係好耐咋嘛，最初嘅時候你印象好似覺得喂千祈唔好咁搞添，因為呢係可能會有啲風險都未定嘅，咁但係而家呢就可能你聽講咗啦，可能你打兩劑科興呢到第三針就打伏必泰咁樣，即係叫溝針啦，咁科學上或者個安全性上面係咪應該已經有保證或者係有個答案㗎嚟嘅。 即係一句講咧，就係真係都做咗各國都好多唔同嘅研究咧，去到印證翻咧，其實溝針咧都有佢嘅可取之處，無論係嗰個製造抗體嗰個保護力好啲咧，同埋嗰個副作用方面咧，都唔會係比同一隻針咧係多啲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都係參考翻最新同埋最高水平嘅一啲研究咧，咁其實佢都係好多國家其實都容許咁樣做咧，咁所以我哋先至作咁嘅建議咯。我相信啲專家群組。 好。唔该晒你， 好唔该晒你啊！阿林永和医生同你倾到呢度， 好啊，好。 林永和医生咧系即系好熟悉亦都好关注疫苗发展嘅一位家庭医生嚟嘅。咁啊，头先佢提到啦，其实咧第三针嘅接种途径咧，可以透过咧你去一啲有疫苗接种服务嘅私家医生嗰度去预约啦。咁佢哋咧净系打科兴嘅啫，其他嘅途径系点做咧？嗱，政府就公布咗咧，其实下个星今个星期五开始啊，市民咧就可以咧透过疫苗嘅专题网站啦，去到预约，咁咧就喺下个星期四11月11号开始咧，就去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免费接种第三 針嘅新冠疫苗。咁咧，另外啦，如果係一啲公立醫院覆診嘅病人咧，可以唔需要預約嘅，直接喺覆診之後咧就去到啊公立醫院嘅疫苗接種站嗰度打針。咁而家咧有九間嘅嚟緊咧會有九間嘅公立醫院咧都係有呢個疫苗接種站嘅服務嘅。咁啊其實咧喺嚟緊星期五咧，因為博愛醫院同埋北區醫院咧都會增設呢個疫苗接種站，咁所以咧會去公立醫院覆診，而又有意接種第三針疫苗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安排啦。讲咗咁耐，到底你自己会唔会打第三针疫苗呢？你的考虑又系点呢？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嘅。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一班百姓为了帮助解放军，自发将大清河边的冰层凿开，令运送物资的船只顺利前往解放军阵地。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的力量令人惊叹。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结局篇》， 今个星期六日上昼11:00，港台电视31。 管理新思维， 嘉宾汇港资本董事及科技总监林晓峰博士。 香港咧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好密集，攞嚟測試、攞嚟做研究係最正。嗰啲單車個使用率啦，佢個生態過程之中，到底呢個區要放幾多架單車？今日要幾多架？聽日要幾多架？係牽涉到好多大數據。 星期日下晝2:00，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政府宣布咗咧，關於幫一啲特定群組嘅人士咧接種第三劑疫苗，即係呢個加強劑嘅安排。陳景祥啊，咁咧喺呢啲特定群組嘅人士入邊咧，有一啲咧係被形容為啊，佢哋嘅工作咧係暴露喺一啲比較高嘅風險入邊嘅，譬如係醫護啦，佢哋喺抗疫嘅最前線啦，一啲跨境司機啦，一啲酒店工作嘅人員啦，仲有我哋跟住呢一位嘉賓咧，因為咧佢係喺機場工作嘅。咁到底呢啲人士啊，聽到呢個新安排之後，會唔會響應呼籲呢？又有啲咩考慮呢？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就係、是、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嘅主席李永富，同我哋一齊傾下。李永富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 你好啊，李永富。今次咧，嗱，你哋喺機場入邊工作嘅人咧，就係符合資格咧去到打第三針啦。初步你啲同事啊，或者工會嘅朋友聽到呢個安排之後，反應積唔積極啊？會唔會都考慮去接種？ 头先我随机抽样问咗少少，公布咗之后，咁有啲反应都有啲忧虑嘅，因为我哋啲同事话因为佢可以抽针或者系可以选择自己原本打开嗰只，咁有啲同事咧就惊就系话好似上次咁样啦，咁有啲同事打完第二针之后咧会有啲比较大嘅反应，唔舒服。咁所以佢哋今次都有少少擔心嘅，咁但係為咗份工，咁有時又好無奈咁樣咯。 但依家第三針咧就唔係話一定需要噶嘛，即係按照依個政府嘅講法都係。咁但係你啲同事個取態係咪為咗保護自己都願意去打啦？即係而家你所即係頭先講話做一個。 你話為咗份工係咩意思啊？其實 因為咧我哋唔知道遲啲會唔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出台，就係話要求一定要打第三針。因為上次打完第二針，即係六七月到咧，咁嗰陣時就因為嗰個接種率比較低啦，咁所以咧政府咧就話要求就話要進入機場嘅時候咧就要打呢個第打咗針，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好多人咧就話響嗰陣時開始先要去揾醫生做評估嚟到去打針咯，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依家其實啲同事咧打咗針都係九月頭開始先打第一針，咁所以其實但係有啲咧就三月已經打咗咧，咁佢哋有人自己去做咗呢個報即係嗰個驗抗體嘅報告，係啦，抗體測試。咁就發覺咧個抗體量咧就已經係低，或甚至乎冇添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低啱啱早排又有不明個案啦，咁樣咁所以變成咗就係話喺政府嗰方面會唔會喺稍後嘅時間，雖然佢話自願啫， 咁如果再出現一啲咁樣嘅不明個案嘅時候，佢會唔會收緊嗰個防疫措施咧？對機場要求到打第三針咧咁樣？ 嗯，但李永富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打咗一段時間，個抗體都下滑，加上你哋喺機場咧真係接觸咧比較多嘅旅客嘅時候，你哋啲工會嘅朋友會唔會都係即係出於保護自己嗰個考慮啊？其實係考慮去接種第三針，而未必係話要即係強制或者一個規矩要求嘅情況之下，你哋先。 有的，其实我们有些同事在六七月那阵时呢，因为国际间其实都在说紧，就是说因为个抗体下降呢，咁所以呢就那阵时已经是讲紧话可能会打第三针嘅。咁所以其实呢有些同事就在八九月那阵时呢就自己去做抗体测试，咁所以就发觉咗嗰个抗体下降。咁成日嗰陣時亦都有同事問緊，就係話會唔會有第三針嘅安排咁樣？咁部分都係有積極嘅反應嘅。 會唔會就住第三針會唔會變成強制同即係譬如機管局嗰啲見面啊？仲有三成唔左右？ 我諗大家都應該要參詳下嗰、那個情況嘅。咁因為其實即係頭先我所講啦，因為喺早期嘅時候咧、那個接種率唔係咁高嘅啫。 都有呢啲疑慮，明白。 系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永富，同你倾到呢度先，因为我哋跟住咧就要听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南区香岛道近蒲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排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港金报1655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0.8美元，卖出价1782.66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南区香岛道近蒲苑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而家呢一段的香岛道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一带的交通繁忙，去赤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寿山村道。咁就喺香岛道近蒲苑，因为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赤柱方向的车龙排到寿山村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紧气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都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龙尾近兴发街。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现在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都去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

12岁以下的年轻人小朋友啦，还有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之外，其他人呢，无论你是翻工啊，要去医院那里复诊啊，定是你要入街市买餸啊，或者去图书馆那里借书呢，其实呢都要用这个安心出行。咁不过呢个措施呢，就有一啲唔识用智能电话嘅长者，或者呢係譬如就算係12岁以上呢，而家都仲有啲小朋友可能未有手机嘅咁。咁佢哋呢就会受到呢啲措施嘅影响啦。咁呢其实我哋留意到呢，最近仲有一啲立法会议员呢作出咗一啲嘅讨论啦。就係话呢，知道嚟緊呢政府会将相关嘅措施呢进一步扩大呢，覆盖埋第时大家食饭啊，入去食肆呢都要規定一定要掃安心出行喎，陳景祥。 係啊，因為就有講法嘅，就係因為想將安心出行個應用個範圍擴大啲啦，就係方便埋即係以後個通關嘅時候做定一個準備啦。因為話即係依個追蹤個功能啊，就或者即係起碼知道你去過邊度呢個咁嘅功能咧，都係其中通關嘅時候要兩地標準啊嘅即係配合其中一個措施咁。咁所以咧就政府都擴大咗啦，即係好多街市啊或者其他政府嘅建築物啊咁都需要嘅。咁啊，电视里边就见到啦，就我谂，其实小朋友咧，头先阿高福嚟讲，我就未必担心啊，即系你俾个手机咁，佢好快学得用。咁啊，似乎咧最比较论尽啲咯，讲噶，叫做咧都系啲年老嘅长者啦，即系你要佢操作啊，点样整啊，二维码咁，似乎就有啲论尽噶。我哋见到好多长者咧，好啲新闻里边都觉得即系话又唔知点用啊，唔识用啊，甚至系冇手机啦咁。咁啊，都系麻烦咁。但系到底政府有冇一个方案，点样去处理呢啲咁样，所以叫例外。外啦，因为嗰个数目咧，听讲都唔细噶，咁而且有啲地方政府嘅啲地方，譬如街市咧，举个例啊，咁都系市民经常出入嘅地方啦，咁吓，嗰度点样去应付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咁， 呢个固然本身系一个问题啦，但系若果进一步将一定要扫安心出行呢件事扩大到去第时大家食饭都一定要扫咧，会唔会出到嚟嗰个社会嘅反应会更加大咧？嗱，其实咧根据现时嘅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咧，食肆系按住唔同嘅经营条件分咗由 A 类到 D 类噶，咁啊市民咧如果帮衬 C 类或者 D 类食肆嘅时候咧，就要扫安心出行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帮衬一啲咧每台最多限坐四个人，堂食去到夜晚10点就完嘅 B 类食肆咧，你而家就可以拣啦，去填纸仔或者系扫安心出行噶。咁啊头先讲过啦，有立法会议员咧就透露啊，政府咧好可能好快啊，就讲紧咧喺月中咧就会扩大呢一个嘅措施。嚟緊市民第時去食肆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就冇得再填紙仔啦。咁頭先陳景祥你講到嗰啲嘅蝦碌嘅情況啊，冇手機嘅情況啊，第時就未必咧，淨係喺公眾街市嘅門外出現啦，可能咧喺一啲受歡迎嘅食堂食肆出面咧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咁啊，唔知道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你自己經過呢幾日嘅經驗之後，點樣樣睇呢個規定一定要掃安心出行嘅做法咧？如果第時講到咧去食肆嘅時候都要去扫呢个安心出行，冇得填纸仔啦。你嘅反应、你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一位系饮食业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齐倾。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喺度。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黄家和啊，想先同你咧去考究一下有議員咧就透露咗個咁樣樣嘅風聲或者傳聞啦，暫時都仲未能夠確實。其實政府方面係咪都有諮詢過你哋業界，或者有透露過一啲嘅風聲，可能嚟緊係會咁做咧？ 之前我哋都不斷同政府有作好多方面嘅溝通嘅，咁亦都有俾建議政府咧，因為政府嘅而家前啲政府嘅场所咧，都已经系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即系进入啦。咁而我哋认为咧，喺一啲其他嘅场所，包括譬如话食肆或者一啲人多聚会嘅地方咧，咁其实亦都系适宜咧系用安心出行嘅。特别系喺食肆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觉得。而家头先你提及到啦，因为已经有 A、B、C、D 类嘅餐厅啦，咁但係呢如果係发现到而家有好多一啲填纸仔嘅情况呢，係虚假嘅 資訊嘅話咧，其實對個食肆嚟講係造成好多困擾嘅，特別係前線嘅員工咧，亦都未能夠真係好有效咁樣去檢測究竟嗰張紙仔咧填寫嘅資料係咪準確嘅。咁喺呢一方面，我哋亦都過往發現到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我哋亦都唔能夠話真係控制到嘅。咁特別一啲同即係員工同顧客之間個關係咧，我哋亦都唔想話太過即係執著咁樣去令到嗰個顧客咧可能產生一啲同顧客之間有爭執啊咁樣。咁所以就算佢哋填咩資料都好啦，好多情況下咧，我哋就將呢啲紙仔咧就擺喺一個箱裏面啊，咁亦都唔會話逐張紙仔去查證究竟填寫嘅資料係咪準確啦，甚至會唔會譬如話打翻個填寫落去嗰個電話號碼咧，究竟係咪佢個顧客嘅本人啊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覺得與其有好多一啲虛假嘅資訊嘅話，咁索性用安心出行這個程式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令到前線嘅員工咧係唔需要承受咗咁大嘅壓力咯。 黄家和呢度咧，我有两个问题想跟进啦。第一咧就系、是、嗱，你头先讲到假资讯嘅问题啦，相信你都有留意咧，近日啦有人士咧系因为使用假嘅安心出行而被捕啦。咁如果你讲到前线嘅员工有识别上面嘅困难，其实转咗安心出行都会产生一个识别上面嘅问题噶。嗱，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现时仍然有一啲咧系获得豁免嘅人士咧，可以系用填纸仔嘅方式咧进入政府大楼噶，譬如65岁以上嘅老人家啦，可能佢哋真系冇智能电话，或者喺学习使用上面咧有一啲困难。咁你哋嘅员工其实将来可能亦都要去继续为呢啲人士咧提供填纸仔嘅服务。咁唔系话扫安心出行就能够即系一劳永逸咁样解决你哋头先提嘅问题嘅，系咪咧？ 当然唔能够话一劳永逸去解决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啊，而家全香港咧已经早几日已经有620万人咧。已經係下載咗安心出行㗎喇。咁呢個全香港得嗰740万人嘅話，已經係佔咗一個幾大嘅比例，已經下載咗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㗎。咁如果到如果真係推行呢、這個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嘅話呢，咁我相信更加多嘅人士咧，系会下载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咯。咁与其即系要填纸仔嘅话咧，咁其实大家都觉得系真系比较方便好多。第二呢、這个系一个睇法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自从政府譬如好似之前放宽咗一啲措施，又或者系消費券嘅推出啊，等等啦，咁亦都係多咗好多市民咧，係出外用膳嘅。咁而出外用膳咧，亦都係導致到有好多食肆係加入咗 C 同 D 嘅行列啦。咁全香港咧，大概有16000多间嘅食肆啦。咁到目前為止咧，大概有5000间嘅食肆係已經係列入咗 C 同 D。嘅类别噶啦， 即系仲有一半仲系 B 类，系咪啊？ B 类咧仍然系有11000多间食肆系属于 boy 嘅 B 嘅，咁但系咧亦都可以睇翻咧加即系进阶去到 C 类或者 D 类嘅食肆嘅话，其实过往呢两三个月嚟咧，生意确实系比 B 类。佢未轉嘅時候呢係多咗嘅，咁係對佢哋生意係有幫助嘅。咁對員工嚟講呢，咁其實亦都係喺個工作上啦，喺嗰個檢查一啲顧客究竟係係咪有用到安心出行啊，呢啲其實係方便咗好多嘅。咁所以亦都係會吸引到多啲食肆呢係轉做 C 類嘅 的类别啦。 嗯。 所以如果政府是强制那个安心出行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在食肆呢，目前有一万一千几间食肆是 B 类都好啦。咁都会多返一啲食肆呢由 B 类再转去 C 类嘅。咁、呢个我哋唔担心嗰个生意呢，或者有一啲人士啊，或者有部分嘅业界亦都会担心会唔会因此而令到佢哋嘅生意係受影响呢。咁呢个我哋觉得唔担心嘅，因为始终呢是长远计来讲呢一定是对他的生意是有帮助 的。王家和，即按照你刚才这样讲呢，即其实话在这个食肆来讲呢，你觉得即是话譬如说 B 类也好，或者整体来讲呢，你处理的时候呢，他用安心出行呢对你来讲其实反而更方便的。是吧，即是填纸仔呢你要的工作可能多了，那你又承担可能某些责任。那现在很多时候政府都会查的嘛，是吧，即如果你查到可能你们都要负责的嘛。那就是如果从个管理来讲呢，就你哋嘅行家或者系可唔可以咁讲咧？系基本应该欢迎呢个做法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基本上系欢迎呢个做法嘅。咁、特别系可以好明显睇到咧 C 类同 D 类嘅食肆，因为而家有好多，譬如话去到 D 类嘅话咧，一啲大型嘅宴会我哋未可以做到啦，最多上限系240人嘅啫。咁、但系咧。可以睇到呢段期间嘅话，其实多咗好多一啲食客呢都系愿意用安心出行嘅，反而呢佢哋就觉得唔需要填纸仔咁麻烦添。咁呢个对食肆嚟讲其实系好事㗎，咁点解唔用呢？ 咁王家华，你又可唔可以讲下譬如话你啲同事啲员工呢，譬如你前线嘅时候呢真系处理譬如话佢填纸仔或者譬如话用唔用安心出行等等之间嗰啲呢，嗰、那個有冇一啲即係麻麻煩啊？即係講個意思會唔會即係會經常會有出衝突啊？或者個工作量係點啊？咁即係你喺前線，你覺得平真係處理依家起碼仲有兩種方法啦。平如果唔係話要填紙仔，咁你填紙仔咧，係咪真係要保證到佢填足曬啊？等等嗰啲，即係其實嗰個處理個流程嘅時候咧，多唔多因為咁而同啲食客啊，或者同啲顧客有衝突啊？個例子多唔多嘅？ 其实就有呢啲咁嘅冲突嘅例子，但系咧，你话多唔多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多。点解咧？因为有好多食肆咧，亦都唔想同顾客之间引发一啲争执啊、冲突啊咁样。咁亦都唔会好仔细咁样去查证嗰啲填纸仔嘅资料咧系咪准确啊嘛。咁所以啲顾客咧求其写个名啊，求其写个数字，咁啊当系填写咗啦咁样。咁而张纸仔就放咗入去个箱嘅里边啦。咁大家咧就似乎相安无事嘅。咁但系对嗰、那个食肆嚟讲咧，其实系好唔公平嘅。如果系有食环署嘅人员啦，或者警方去巡查嘅时候咧，发觉呢啲资料咧系唔准确嘅话咧，其实要负责任嘅、个食肆要负责任。咁呢个对食肆嚟讲，点解要承担呢个责任啫？咁与其系咁嘅话，不如大家去用个安心出行，就系最简单啦。头先即系有提及到。喂，安心出行都有假嘅应用程式咁样。咁呢个冇办法杜绝晒所有嘅一啲正版啊、或者假版啊咁样。咁呢个呢亦都要政府呢係加紧去检查一啲假嘅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啦。咁将佢杜绝咗佢咪得囉。咁而你可以睇返呢，目前已经係差唔多630万人。已經是下載了安心出行的、 所以你覺得都有個普遍性、明白。但王家和， 好錯了， 我想問一問，你剛才就說你不擔心食肆因為要食客一定掃安心出行而影響個生意啦。不過呢，實際上這幾天見到，譬如以街市作為例子，有一些街市的檔主真的跟記者說，就說因為我哋即係食環署下嘅街市咧，需要掃安心出行，所以咧啲市民就唔嚟買餸啦，就揀咧去一啲即係譬如喺條街上面啊，就冇需要掃安心出行嘅街市嘅檔販去到幫襯咁。因為可能真係會有啲市民咧，因為佢唔識得用啊，或者個方便程度，佢覺得爭咁啲啦咁。 即係一啲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嘅地方咯。 係啦，咁點解你覺得食肆又唔會出現呢個現象呢？ 我咁样讲法，短期内咧可能系有部分嘅食肆咧系会受到一啲影响嘅，咁但系长远睇嘅话咧，咁其实个影响唔会系好大嘅。始终咧喺个方便性嚟讲啊，如果你唔用安心出行嘅话，你就唔好进入嗰间食肆咧。咁呢个对个顾客嚟讲，自己都有损失嘅，唔系单纯净系个食肆嘅损失。个顾客去唔到自己想食嘅食肆嘅话咧，咁唔通即系餐餐自己 买外卖， 餐餐自己喺屋企煮饭？我唔相信呢一样嘢嘅。咁始终咧，你如果要出外食饭嘅话，你就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呢个咧就系其实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嗰个现象嚟嘅啫。 咁就系无论系你边一类嘅食肆都要安心出行，先至可以避免呢个情况。即系譬如第时可能 A 类咁样都一定要都先至唔会出现呢、這个即系市民会流向一啲即系 严格啦，即系严格到可能系所有食肆都需要， 先至会做到你讲呢个效果，系咪咧？ 当然啦，有部分嘅食肆可能佢真係坚持佢係唔会用安心出行，或者有啲顾客呢係真係你点样劝喻佢又好，点样呼吁都好啦，佢都唔用嘅话呢啲我冇得讲㗎啦。咁佢哋咪会流向去其他嘅一啲方法呢去医饱佢个肚囉。咁但係呢我可以话俾你知，就系而家过往啲自从由8月1号开始啦，消费券推出之后，啲食肆嘅生意咧系无形中系多咗嘅，特别系一啲转咗做 C D 类嘅食肆咧，个生意真系明显系多咗嘅。咁点解同自己个荷包斗气啫？系咪？咁所以我觉得长远嚟讲嘅话咧，对食肆嘅影响唔会好大嘅。顾客嚟讲嘅话呢，短期内可能佢有少部分嘅人士呢唔会用安心出行进入唔到嗰个场所嘅话呢，呢个系佢自己嘅取态。但系长远嚟计嘅话，我相信佢都会迟早呢转返用安心出行。 OK， 好啊，唔该晒黄家和，同你傾到呢度。黄家和呢系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嚟㗎。听緊节目嘅听众朋友，作为食客，你同唔同意黄家和嘅观察呢？你会选择改去买外卖呀，定系用其他方法医饱你个肚呢？可以打嚟1872311。 於是以涉嫌藏有仿製槍械拘捕同疑犯同住的母親。 Empress 博物館下星期五開始向公眾開放，首年可以免費參觀，公眾由今個星期五上午10点起可以在網上預約參觀博物館和參加免費開幕節目，至於特別展覽和節目以及戲院放映就需要另外購票。官方話，公眾到時可以在西九文化區網站 Empress 網站，或者透過西九文化區手機應用程式預約開幕後首兩星期，即是今個月12-28日的參觀時段。官方又話，沒有預約的訪客幾時能夠進入博物館要視乎當時館內人數而定，6岁或以下的小童無需預約，可以隨同已預約的人士入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仲有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南区香岛道近蒲苑嘅意外清咗场啦，去赤柱方向嘅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深水湾泳滩。另外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过咗丹桂花园，咁就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过咗丹桂花园。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已经去到九龙货仓，就是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货仓。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继续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维园那段比较车多挤塞，龙尾去到英皇道近琉璃街，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是在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近龙盘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以及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了，要多些留意包装上面的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吃多了盐分和糖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起走过， 我系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呢个人啊，一个傻丫头。感性同埋冇机心嘅小妹妹，好期待嚟紧同佢一齐拍档，访问唔同嘅年代我认识嘅圈中艺人朋友。11月6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宝佩如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嗱，咁嚟紧咧，政府咧就会喺而家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個有效期咧，其實就去到11月10日為止嘅陳景祥。咁即係如果有進一步嘅更新咧，應該就會係10日之後啦。咁所以到底10日之後，大家會唔會收到新嘅消息啊？關於出入食肆方面嘅安排，可能有新嘅規矩咧，大家就要留意住政府嘅公佈啦。咁但係嗱，我哋用咗幾日安心出行出入呢一個政府大樓啦，中間都有啲市民反映過咧，即係引起一啲嘅混亂或者唔方便嘅。如果而家有一個消息就話咧，大家可能第時出入食肆都要去掃安心出行。到底你嘅意見係點咧？會唔會好似頭先啊黃家和所講，覺得反而更加方便咗咧？定係你會係啊嗰啲唔係好識得用安心出行啦，或者無論如何咧都唔願意即係使用安心出行嘅人士？咁可能第時你嘅選擇會唔會得翻買外賣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 18723111。咁啊，陳景祥，我哋先同一位聽眾汪先生傾下。汪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想讲个出入食肆呢，如果即係个安排要做 QR code 嘅话，会唔会酒楼食肆又派啲卡片有 QR code 嘅，或者我哋自己去嗰个餐厅之后影低个 QR code， 去之前就影一影跟住俾佢哋睇。 有咩作用啊？你有冇解释下多少少 去过嗰个地方囉。 咁但係你進入嗰個食肆嘅時候，佢喺個多眼嘅地方已經即係張貼咗啦。咁點解仲要話係喺去之前已經掃咧？咁咪即係唔係一個記錄你行蹤嘅一個目的咯？ 但如果我唔去嗰度，我就應該就唔會掃，因為如果掃咗嘅話，有人確診，我要去檢疫，即係都係登記翻自己去嗰個處所咯。啊，如果嗰度有人去過病發嘅話， 陰光先生，咁你自己有冇用㗎？安心出行 啊，有啊， 你都有嘅，咁你都唔介意用啦，即係會唔會啊？ 其實方便啲，我覺得因為有陣時我電話真係冇電咧，要填紙仔，跟住佢要打電話俾我，就仲麻煩咯，費事失實咯。 即係而家你有去過啲餐廳係你填完紙仔之後，佢會打翻電話俾你嘅？ 唔係餐廳，去圖書館啊，跟住佢如果部電話冇電啦，佢會打電話俾我嗰部電話。但如果我電話冇響咧，譬如我擺喺屋企又得啦，又響，但如果冇響揾唔到啊，要俾屋企人個電話俾佢嚟 check 咯。另外想讲一讲，如果餐厅嗰啲经理或者部长咧，会唔会如果系我系老人家嘅，我冇电话嘅，我唔识用啊，跟住由嗰个经理或者部长核实我去嗰个地方，如果之后真系有人嗰个人确诊，由嗰个经理部长就联络翻我，即系我之前联络开嘅，跟住我喺个餐厅出边等佢确认，跟住我可以入去咯。 明白可能同而家即系填纸仔呢个方式就差唔多啦，都系要你留低一啲个人资料啦，咁就交俾场所嘅管理人负责保管啦。咁啊，呢个就系汪先生嘅意见，同你倾到呢度先。 系最紧要，我谂其实系有一个记录啦，即系而家先系一路安心出行又好，其他方法又好，最紧要系留个记录，同埋即系话咧，真系如果嗰个地方系有问题，系可以话到俾你听咧。是你需要去做呢个检测啦，咁其实我谂呢两个功能嘅啫，因为头先汪生讲过，如果譬如嗰个卡片咧，可能咁就你揾翻嚟嘅时候，俾人真系知道嗰个地方有事啦，要你检测，咁点通知你咧？咁所以我谂呢建议咧都系要考虑嗰个啦。咁同埋头先佢提到咧，即系话啲餐厅里面啲点处理咧，其实嗱按照政府自己嘅讲法都话咧，其实可以灵活啲嘅，即系起码暂时嚟讲。所以即系话系咪一定全部都要买晒外卖咧？我谂即系短期内应该都未至啩，但系似乎个趋势都系咧，即系用安心出行咧。覆盖的面咧，就应该越来越多噶啦，越来越大噶啦。 但系当覆盖面越来越大的时候咧，点样关顾一啲真系冇智能电话啦，或者系喺个即系科技鸿沟上面咧，未能够跟得上的朋友们咧，咁啊，其实我哋节目自由风咧，琴日咧都有访问咗咧呢一个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嘅总监嘅副总监啊黄志光啦。咁佢哋咧就琴日都透露啊，原来咧佢哋而家咧系研究紧一啲方向。怎樣去幫助呢些不識得用安心出行的長者，我引述昨天黃志光的講法，就說第時會不會有一些方式是提供一些工具給場所管理者，讓他們去記錄低一些到訪者的資料，或者是設中央數據的記錄庫，就讓到一些長者可能用一些他們特定的裝置甚至是拍卡這樣的形式呢，不需要使用智能電話就已經能夠進入場所了。當然黃志光就說現在這些方向都還在研究中，未有一個確實的方案，但是科技上面我們到底可以怎樣做到，又有沒有什麼其他方面的關注大家要留意呢？不如這個時候我們都請你一些科技界的朋友跟我們聊一下。電話旁邊有香港互聯網開放數據小組的召集人黃浩華在這裡。黃浩華你好。 Hello， 你好。 黄浩华，其实根据昨日黄志光披露的方向，你会预计政府可以用一个什么方式去到帮助这些没有智能电话或者是不懂得使用智能电话的市民大众去到记录他们的行踪？ 虽然过往几日就是市民他们用这个 app 或者是去智能电话的时候有些阻滞，其实坦白讲他们都不是说个个都很情愿去用的。但是我们会见到的就是会不会政府就是想大方向都是继续推行这个 app 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会不会就可能会用不同的特别的，譬如说可能是更新的软件程式啊，又或者可能好像昨天所讲的会不会有第三方伺服器嚟令到長者會更加容易用這 app 咧，依個有可能嘅。 但係而家睇嚟就大規模用，應該依個假設就都好合理嘅推斷嚟啦。即係政府諗係慢慢嗱，而家就係起碼政府嘅 嘅建築物啦嚇，或者佢嘅設施啦咁。咁我諗依個就一定噶啦。咁所以譬如阿黃浩華，你哋覺得而家譬如話你哋嗰個會或者即係你個資訊科技界咧，其實其他嘅工具裏邊有啲咩嘢可以用，或者個設計會係點樣嘅？有冇一啲經驗可以參考啊？咁、樣。 譬如你頭先話嗰個第三方伺服器咁，其實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咧？ 嗱，譬如話講翻而家先啦，譬如民間或者一般餐廳有時會點咧？我見以往嘅做法，咁當然可能執行上冇咁嚴謹啦。 嗯， 因為譬如話，其實有啲餐廳都醒目嘅，知道明白紙仔裏面可能有少少唔方便嘅，咁所以佢哋之前都會嘗試用其他方法，譬如可能自己用 Google Form 啊，又或者一啲線上嘅平台，令到使用者或者顧客記錄得方便啲嘅。咁但係依樣情況就未必可能會政府會做嘅。咁反而頭先你哋講嘅第三方伺服器咧，就有可能會譬如話會唔會考慮就會加入更加多嘅資料啦。因为譬如话而家长者里面可能用个安心出行，又或者系用个手提电话唔方便嘅时候，可能会唔会用第二啲硬件啊？譬如可能有传话可能系 NFC 或者类似八达通嘅卡，去做一个接触嘅媒体。譬如话咁长者可能有啲登记咗嘅卡啦，然之后就会可能系餐厅啦，甚至系政府嘅建筑物有啲感应器或者阅读卡嘅硬件啦，然之后就会。間一段時間就係將閱讀嘅結果傳上去第三方伺服器，咁因為其實涉及乜嘢咧？咁頭先講咗幾種嘅，第一就係本身類似八達通嘅硬件啦，咁可能就會可能要長者事先登記咗，譬如話可能就係要將佢嘅身份證號碼，又或者係一啲某啲號碼登記咗喺第三方伺服器度，咁然之後就係一個讀卡機就會好似八達通咁，平時你喺隔離就嘟一嘟咁閱讀到啦。咁最後嘅可能就係大家最緊張嘅就係因為始終第三方伺服器即係政府可能喺雲端又好，或者香港境內嘅伺服器都好，其實會唔會就係儲存咗一個卡號或者同埋一個長者身份證號碼綁埋一齊呢？因為如果朝住個方向進發嘅話，就會變咗就係要交更加多嘅資料係先至可以用去到現時發生。譬如話以前而家我哋用安心出行，其實大家都係不記名噶嘛。因為點解呢？譬如話如果安心出行發現某啲地方大家去咗嘅時候係有高危嘅話，會自動有個手提電話同佢講翻。哦，原來可能某位長者可能提一提你，你喺電話裏面哦，原來記錄咗你可能去過某個街市，咁你就俾翻個信息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大家真係好似傳聞所講用八達通卡嘅話，因為八達通卡其實好難去同你講去咗邊度噶嘛。咁反而就會唔會佢要求記錄一個額外多嘅資訊，就係譬如話可能長者嘅電話號碼，甚至係一啲個人身份證號碼嚟確保就係依個信息原來到達到個長者嘅電話度，而且就可能要求佢做某啲檢查嘅時候，其實個收集資訊會多咗。 即係佢嘅俾出嘅資料翻嚟仲更加多。 比起用安心出行更加多， 仲加多嚇，因為我都好同意，因為你其實個八達通卡個通知唔到你噶嘛，即係而家安心出行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話，即係知道咗你去過嘅地方有事要你檢測，係要通知到你噶嘛，係嘛？咁你張卡你係收唔到個信息噶嘛，咁所以你應該係一定要俾翻一個聯絡方法出嚟先至得噶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有啲適不其反嘅就係因為其實本身大家之前抗拒或者會有個擔憂就係究竟嗰個應用程式會唔會喺背後收集某啲資訊啊，又或者係去做一個傳輸，咁當然資科辦亦都會澄清咗同埋做一啲好基本嘅檢查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隨住個大方向發展嘅時候，會唔會收集咁多個資訊，而收集資訊嘅同時，究竟佢個保安檢查或者佢個系統設計跟唔跟住個時代或者係一個要求嘅進步咧？這個其實會有個擔心喺度。 嗯，但係黃浩華都想問下你，譬如話而家你一路講緊嗰啲第三方伺服器咧，其實係即係個管理人會係啲咩嘢嚟嘅咧？即係依個第三方係邊度嘅第三方咧？ 其實咧喺依個場合裏邊或者依、這個情況裏邊咧，我哋會稱為第三方。點解第三方？因為譬如話市民以外啊嘛，所以叫第三方。 係啦， 咁呢個情況裏邊其實好可能都係一啲政府部門啊，或者政府外判嘅營辦商去管理伺服器嘅。咁、所以去到個問題就係話，原來而家主要就係大家檢查會就係手提電話或者係一啲軟件嘅時候運用會唔會有危險？但問題就係話，當你涉及到更加多嘅信息，甚至喺啲第三方，即係講緊不論係政府內部部門又好，或者外判商嘅時候，到底佢哋嘅一啲流程啊，或者工作啊，會唔會影響到個軟件個質素咧？其實依個都會有個觀察喺度嘅。 嗯，黃浩華，你頭先咧就話即係呢一個機制啦嚇，要運行到咧，除咗配合嗰、那個中央數據庫啦，要有個類似八達通機咧，仲要有一張 卡嘅，就係俾嗰個使用者去嘟嘅。咁呢個卡需唔需要有一啲咩特別嘅功能咧？定係我哋而家譬如手頭上面譬如個人八達通咁，都因為都已經漢載咗我哋嘅資料噶啦嘛。其實係咪已經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噶啦？ 嗱，老實講咧，其實今時今日，不論你講安心出行就算邊個渠道都好，其實一啲已經係發展咗成熟嘅科技嚟嘅。咁你講得啱嘅，其實用翻八達通類似技術係做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當你用一張個人八達通再去綁死埋安心出行嘅話，因為其實八達通有你去交通啊，甚至係收付費記錄嘅，咁到底市民安唔安心將兩個功能拎放埋一齊咧？依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同埋坦白講嘅就係、始終都係一啲行內人士或者大家嘅推測嚟。咁其實政府係有個責任盡快去同大眾講翻，到底你嚟緊嘅計劃係點做？同埋做嘅時候，到底點樣確保呢件事係令到市民放心，同埋個資訊保安係冇問題嘅咯？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黃浩華，先同你傾到呢度。黃浩華咧係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嘅召集人嚟嘅。陳景祥啊，如果按即係科技業界就住呢個技術上面嘅推論或者分析，似乎如果我哋話嚇好擔心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對於市民個人資料嗰個保障，咁若果轉咗係用譬如呢一啲數據卡啊，然後有個中央資料庫嘅形式，根據黃浩華嘅形容，我哋需要提供嘅資料 仲多咗， 仲多咗。 系啊，咁同埋你用八達通嗰個咧，就相對係方便嘅，即係對老人家嚟講。咁但係始終都避免唔到咧，就係頭先你講啦，即係俾多啲資料出嚟。同埋頭先按照黃浩華講嗰個第三方嘅伺服器咧，佢都係講可能同政府都係有啲關係嘅，即係話你其實間接都係政府。或者佢自己管理啦，或者佢委託一個機構管理資料。咁你如果你譬如話安心出行，你都唔放心嚇，你驚政府睇到你資料嘅，咁你可能咪即係你俾一個第三方嘅管理，咪更加唔安全啦。即係所謂意思係咪？因為你嘅安心出行係唔需要嘛，即係按照政府解釋係咪？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某啲嘅憂慮咧，即係轉咗另一個方法去做咧，其實會繼續喺度。同埋可能甚至係更加比而家嚟講，可能更加多添，即係你俾出嚟嘅資料。 其實。你講的這個情況呢，我認為有時候在填紙仔這個問題上面其實都體現到的，因為其實私隱專員之前都做過調查，你不去裝安心出行的時候，你其實都要填紙仔，將你的姓名和你的聯絡電話呢都交了給那個即是場所管理人，很多時候是間餐廳去到處理，那間餐廳是不是適當地去處理和保管呢？當我們說對於個應用程式的安全性是有疑問的時候，你又會不會去留意到底餐廳有沒有妥善地處理你交出去的資料呢？很多時候這些、行蹤、在抗疫上面要追蹤你的行蹤和個人資料的保護呢，其實都是要取一個平衡的，是啊，都是一個很頭痕的問題，到底怎樣做呢，都要留意住政府跟住下來的公佈了。是那麼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轉一轉嗰、那個會傾嘅題目啦。咁其實咧，陳景祥啊，我哋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傾一傾咧，關於係眾籌嘅問題啊。咁咧就留意到咧，其實呢一個律政司嘅刑事檢控科咧，就日前咧舉行咗一個研討會啦。咁咧就討論到咧規管眾籌嘅問題。咁其實咧，何謂眾籌呢？根據而家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的定義，眾籌就是一些透過網上平台去到和眾多的公眾去到取得小額款項，那個目的可以是為了一項業務，可以是為了貸款，有時可能是純粹一些金錢上面的捐獻而已，去做的一個形式來的。其實目前根據在那個昨日的研討會上面發言的與會者的形容，香港雖然是有法律去到即獨立地監察不同就住一些眾籌衍生的問題去有一些法律的規管，但是就沒有一個法律的框架去到完整地去到管非投資相關的眾籌活動所以就昨天就這個律政司方面就開了一個研討會，就去討論一下到底我哋香港系咪需要咧去規管一啲所謂捐獻式嘅眾籌？ 眾籌我諗喺網上咧就變咗係一個即係新嘅 課題咯，可以講下，即係基本上而家喺個法例上嘅監管又好啦，或者到底即係係咪會出現好多即係可能嘅犯罪嘅漏洞又好啦，咁都係一個新嘅課題嚟嘅。咁我自己記得咧，就譬如你香港舉個例咧，未有啲網上即係或者我哋叫互聯網咁發達嘅時候咧，其實逢真牽涉到錢咧，即係你要揾公眾嘅俾錢咧，都係一個幾敏感嘅，或者係一定要好詳細嘅有啲手續要做嘅。譬如你就算街頭賣旗啊等等嗰啲咧，至於有人參與過或者做過啲事都知道。咁你又要可能向社署领牌啊，又讲清楚晒你嘅用途啊，甚至啲钱点样收集，点样交翻晒出去咧？其实步骤系好紧要嘅。咁但系点解而家突然间去转到网上嘅时候，可以突然之间可以未必需要咁嘅做法嘅咧？可能你就咁登出嚟，我有一个投资项目或者非投资项目又得咁。咁会唔会系真系中间有一个漏洞咧？呢、這个其实我觉得系值得要探讨嘅。 咁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一位即系熟悉咧呢一个众筹嘅法例啦，同埋即系规管方面嘅人士同我哋倾下。有执业律师梁继昌喺电话旁边，梁继昌你好。 诶，晚安啊，两位你好啊，你好。 梁继昌啊，喺展开讨论之前咧，想先请你同听众解释一下，其实目前啊，我哋做唔同形式嘅众筹啦，无论系同投资相关定系非投资相关，香港系咪冇法例管嘅咧？定系其实我哋都系有法例嘅，只不过系用唔同嘅形式去管。 其实又唔系嘅，其实因为咧，我哋啲法例咧就系散开晒喺十几二十条嗰度。喺投资嗰方面咧，其实我哋有呢一个嘅证券期货条例啊。公司條例其實都已經係規管咗投資相關嘅一啲眾籌，而非投資方面其實我睇到亦都有差唔多有成十條嘅不同嘅條例，包括咗係打擊洗黑錢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啊，甚至講緊有組織及嚴重罪案條例等等咧，都係可以規管呢一啲嘅眾籌活動。不過咧，佢就散曬喺唔同嘅條例入邊嘅啫，其實就係、 足唔足夠咧？即係你頭先講咧，即係分散曬啦。咁但我睇到咧，即係網上即係類似啲咁樣，譬如用眾籌喺網上嘅名義咧，都出咗好多事件嘅。咁啊，係反映個法例唔夠，有陣時係個法例未必追得上嗰個科技發展咧。 嗱，其實我哋睇呢個眾籌咧，其實睇兩樣嘢。第一就係個眾籌目的，當然如果眾籌目的係一個合法嘅，咁我哋都即係當然會即係覺得已經可以噶啦。但係問題就另外一樣嘢就係眾籌嗰個手法同埋管理資金嗰樣嘢咧，可能咧就喺呢度係有一個嘅空白位啦。比如話你個眾籌目的係喂，比如你話去買軍火，咁係犯法啦，當然完全係。但如果你眾籌目的可能係做啲事業，係比如話啊，幫一個患病嘅小朋友啊，喺醫院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一啲合法嘅眾籌目的。但係問題就係嗰個資金嘅管理同埋嘅手法咧，就可能就呢啲條例就未必有咁詳細嘅一個規定。但係當然，如果你睇翻一啲比較大啲嘅條例，比如話啊，即係呢啲刑事條例，如果係一個詐騙嘅案件嚟嘅，咁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刑事條例去檢控呢啲非法嘅眾籌嘅手法。 但係如果你講到詐騙嘅話，就係、是譬如佢可能嗰個籌款者攞咗筆錢，直頭走咗去咁樣樣，咁先至可以 叫做。或者做另外一樣嘢，比如佢話想做 A 一樣嘢，但係佢係做咗 B 嘅，咁你呢啲都係詐騙嚟嘅，其實都係 所以梁繼昌，你頭先講咧話要睇翻個手法啊，管理資金目的嗰啲咧，咁啊當然佢攞出嚟嘅時候可以係咁啊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確證到佢係咪真係咁做咧？或者我哋即係佢有冇一個程序咧，係可以認佢證先啊？咁我先放心去眾籌俾錢佢咧咁。咁呢啲環節而家都冇辦法可以有一個保證 嘅咧。而家暫時係冇嘅，因為如果你話一個私人嘅眾籌，你比如一間學校救生會話，喺学校一个分型。 梁继昌啊，系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咧要先听一节新闻啦，我哋新闻后翻嚟继续同你倾啊，好唔好啊？唔该晒，梁继昌咧系执业律师嚟嘅，我哋倾紧咧关于众筹嘅话题，可以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第三剂新冠疫苗的优先接种组别预计有1,860,000人，当中六十岁或以上长者约有925,000， 強調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有足夠能力為他們接種。他又說復必泰750萬劑疫苗基本上已經全部運抵香港，目前尚有170萬劑存貨，預計186萬人會接種第三針，當中仍有人在接種第二劑後未夠6個月，政府會視乎需求供應疫苗，有需要的時候與藥廠商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已經採購1500萬劑科興和復必泰疫苗，截至昨日已接種超過900萬劑，他呼籲仍未接種疫苗的市民應該盡早接種。政府下星期起為特定組別人士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21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營運到12月底，稍後會公布明年1月的安排，相信會減少中心數目至單位數，因為所有中心今年2月起一直運作，難以長期維持，而私家診所和公立醫院的接種服務將會維持，疫症研究安排有能力和興趣的私家醫療機構提供接種服務。對於會否要求 B 類食肆使用安心出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目前 C 類和 D 類食肆亦要求使用安心出行，並沒有很大問題，亦鼓勵 B 類食肆採用，會向處所了解面對的問題並與他們溝通，視乎疫情發展檢討後再公布安排。水務署發現灣仔一個私人非住宅處所的水樣本原含量超出香港食水標準，是近四年來首次發現食水原含量超標個案。水務署並沒有公布具體地點，表示已經聯絡處所負責人，要求他們通知大廈內所有用戶，並採取適當的預防和緩解措施，以及盡快聘請合資格顧問或者人士作詳細調查，以找出問題的成因和進行相應的修正工程。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說，暫時難以估計個案的成因，建議有關處所的用戶暫時不要飲用處所的食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要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他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致辭，指出要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工程，繼續推進一批重大科技項目，改革項目實施方式，推廣揭綁掛帥等機制。他強調要持之以恆，加強基礎研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國家財政要大幅增加基礎研究經費。強化長期穩定支持，通過稅收激勵等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加大投入，支持基礎研究要保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和耐心，要尊重科學規律，深化基礎教育改革，加強高校基礎學科建設。他表示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深化國際科技合作，在廣大開放中實現互利共贏，向世界分享更多創新成果，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相當溫暖，早晚亦都有一兩陣驟雨，星期日稍後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晚清涼。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丁九桥。至於較早前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鑫路的意外事故就已經清場，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在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觀塘碼頭的意外亦都是已經清理好，車龍是大消散的，現在龍尾去到近 Megabox。 在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觀塘碼頭較早前有意外，雖然意外清場，但一帶交通都是比較繁忙，龍尾接近 Megabox。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爱民村，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小西湾嘅富怡道因为爆水管，富怡道去小西湾村方向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亦都宣布收紧豁免检疫群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个方向咧都始终是好的，豁免咧本身在防疫上是一个漏洞嚟嘅，要尽量减少同唔系属于要检疫人士或者系属于呢啲有特别通道人士咧接触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咧倾紧嘅系有关律政司嘅刑事检控科咧，琴日系举办咗研讨会，讨论咧系咪有需要喺香港规管众筹嘅问题啊？咁啊，刚才咧同紧执业律师梁继昌倾紧，请翻佢出嚟先。梁继昌你好。 喺度，你好。 梁继昌，我哋头先讨论到咧，即系你认为现时法例上面都系有一啲空白啦，或者系有一啲未尽完善嘅地方咧，就系讲到众筹咗之后嗰个资金嘅运用啊，同埋咧嗰个管理啊，点样样可以即系得到公众嘅信心。不过我留意到咧，呢个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咧，除咗关于嗰个运用上面嘅批评咧，佢琴日仲指出众筹平台嘅资讯唔透明啦。那些捐献者的身份可以匿名，还有呢会不会涉及到一些跨地域的规管问题呢，都是他就着众筹这个议题上面关注的地方。你认为譬如就着他刚才讲的几样东西，众筹的平台的资讯还有这个捐献者的身份需不需要实名，其实有没有需要去规管呢？在香港 我觉得即比如你看到他的众筹都是即讲了一千几百元，我想即是不是实名，我想都不是一个很大问题。问题是个众筹平台，如果他是一个经常搞众筹的平台，其实他是要有一些的机制去看看究竟他的钱是不是放在一个安稳的地方，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资讯，还有没有做一个审计等等。但至于如果你说反洗黑钱，其实他们都是要看的，因为如果你突然间有一笔很大笔的金钱入了来，咁可能你經過眾籌平台呢，可能即係將筆錢係洗白咗。但係當然如果你睇一個好普通嘅眾籌嘅時候呢，都係一啲市民捐即係一千幾百，係為咗一個好明確而合法嘅目的。咁呢個呢我反而覺得就唔係需要太多嘅 規管，反而如果是有些平台是真的、經常去做眾籌呢，可能呢就是有一些的規則呢是要去遵守的。 嗯，是梁繼昌，但是呢個問題呢，我想就是即有兩樣嘢啦，第一個呢就是個透明度。個透明度啊，同埋咧就係嗰個到底有冇一個即係認證嘅過程咧？咁嗱，你頭先講咧，雖然咪一千幾百就唔係多啦數目，咁但係有陣時你個透明度你真係唔知啊嘛。譬如你網上有時見到一個機構咁，可能啲名或者佢覺得佢講出嚟嘅工作或者眾籌呢件事好有意義咁，咁但係佢呢件事嘅意義，譬如真係可以有幾多方法可以知道多啲，譬如個機構背景啊、眾籌發起人個背景咁，可能有陣時真係唔知嘅。你都係只有靠佢網上俾人就咁樣嘅宣傳嘅啫。咁就透明度係一個問題。另外第二個咧，咁啊亦都係頭先講緊嗰個會裏邊有啲講個講法咧，就係咪可以一定需要一個經過嘅認證或者批准？咁呢個當然政府嘅講法就係政府去批啦。咁、okay. 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有冇一個方法即係話譬如話有人去認證過呢個機構都得㗎啦，佢都係做開社福嗰啲嘢嘅。 而家你睇睇究竟個發起人做啲咩？比如話你我頭先嗰個例子係救生會去起學校，咁你個救生會呢係一個認證嚟㗎嘛？你可能即係去眾籌嘅對象係全部喺學校嘅救生，咁我諗呢一啲我覺得唔係並非向一個全體公眾去做嘅眾籌咧，我就覺得係唔使規管嘅。如果你係做一個比較面向全個公眾，可能啦。你睇到比如我舉一個例子，喺個期貨條例入面，咁有啲金融嘅活動咧係要發牌嘅。如果你話俾人哋聽係一個平台可以做到眾籌咧，係咪都要一啲即係政府認證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呢一方面，如果你嗰個平台係經常會被一個第三方去委託去做一個眾籌活動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可能係有一啲嘅規矩咧係要守嘅。咁可能真係其實呢個經驗都係喺比如英國新加坡都係用緊呢一個比較輕啲嘅一個嘅方法，就去規管呢一啲嘅平台，令到佢可能第一。必須有足夠的資訊，第二都安全地可以確保那些資金呢拿了回來之後是安全的，是不會用去第二種用途的這樣。 梁繼昌，你剛才提到外國經驗，我正想問你，如果按照你的說法，現在外國譬如英國或者美國他們的做法是不是主要是規管一些你剛才形容是專幫人做眾籌的平台，就未必是規管一些即所謂的個體，譬如我以你剛才的例子有個救生會發起了有個眾籌，他可能就是去規管那個幫這個救生會去組織眾籌的那個平台，而不是規管那個救生會了。 是啦，沒錯，因為呢你發起眾籌的必須有目的明確啦，而可能都是一個真的一定要有一個合法的目的你才會做到眾籌的嘛。那這個都是外國無論是歐洲或者美國方面都是用緊呢一個嘅方向係做規管嘅，即係因為咁樣咧，比如話你俾錢落呢個平台嘅時候咧，你就會安心話呢啲錢係會唔會亂咁用嘅，都係用咗作為一個嗰、那個即係參與眾籌人士所要達到嘅目的。咁呢個咧就是、比較用一個輕度嘅手法嚟規管呢啲眾籌平台。 最后我想请教埋咧，嗱，琴日与会者之一啦，资深大律师谢华渊就提出咗一个论点啦。佢就认为咧，即系可能我哋最近即系讨论咁多关于众筹咧，因为即系社会运动之后咧，我哋见到多咗人咧系为着一啲可能被捕人士佢哋筹款，譬如有啲法律或者生计上面嘅支援去做众筹。咁到底关于呢一啲活动系唔系犯法咧？佢就认为咧，即系唔应该咧去将呢啲咧。是合法的行为呢任意是视作洗黑钱或者是需要规管。你自己怎么看谢华渊这个讲法呢？ 我想洗黑钱这个就是问题，我就看不到在众筹入面怎样可以将旧就是几千万的黑钱呢是变白。因为其实我们看回其他的国际组织对香港关于洗黑钱这两年的报告，尤其是2019年10月一个报告，其实香港在反洗黑钱和反这个呢、這個恐怖組織去籌款呢一方面咧，係做得係唔錯嘅。嗱、至於究竟你係眾籌嚟，比如打官司等等咧，其實我就覺得睇下你嗰、那個手法係點樣樣啦。比如我舉一個例子咧，喺美國有啲大公司係，比如係犯咗啲環保嘅條例，就污染咗成個鎮嘅水源。咁、嗰個鎮嗰啲居民咧， 就去众筹去同呢个大公司打官司。嗱，当然我哋唔系话喂个众筹去打官司对住，如果系政府嘅时候，我哋觉得佢系非法。咁我谂咧呢、這个就并不能够咁样讲，因为都要睇睇究竟佢做嘅嘢系咪个目的系咪一个合法嘅一个目的，呢、這个系好紧要嘅，同埋清楚嘅目的。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梁继昌先同你倾到呢度。梁继昌咧系执业律师嚟噶，关于众筹呢个话题，我哋倾到呢一度啦。而家休息一阵，翻到嚟倾第二个话题啊。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正贤。 战争看似好远，原来都可以好近，一起游览世界各地嘅战争纪念馆，探讨当中嘅人道议题。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人道博物馆》，走过战火人间。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率都不及得正常人，但在这个疫苗当中现在的数据就令人鼓舞。其中一句就是讲那些慢性肾衰竭，又或者是有小部分的数据现在出了是他们在洗肾，更加是做了肾移植的都有，他们的保护率去到八九成，其实好贴近正常，差少少，但系我觉得都几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陳景祥，跟住落嚟呢個話題咧，一啲經常用社交平台 Facebook 嘅聽眾咧，值得留意一下啦。嗱，事源咧，佢哋呢一個面書呢個平台咧，就宣布咗啊，將會關閉咧人面識別系統，同埋咧刪除超過十億人嘅人面掃描數據啊，以咧釋除外界對於佢哋咧濫用資料嘅疑慮。咁啊，其實呢個人面識別功能咧，可能大家有用 Facebook 嘅朋友都有見過噶，就是、譬如有阵时候你上传咗一张相啦，或者系一段影片咧，咁 Facebook 咧就会有佢嘅人面识别系统咧，就有个类似方格咁样样咧框住咗你块面， 记住你啊， 系啦，咁咧就提醒你，呢一个照片入边嘅人咧，可能系你某一位朋友嚟嘅，你会唔会想标注佢等佢知道咧，你將呢一張相咧擺咗上網啊咁。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人面識別功能。咁今次Facebook 咧喺自己嘅聲明入邊就話咧，原來有超過三分之一嘅活躍用戶，即係大概有六億用戶左右咧，而家係有用緊咧呢個人面識別技術嘅。咁啊，佢哋呢一啲用戶咧就會受到今次呢一個措施嘅影響啦。另外，我哋頭先提過嘅人面部識別版模其實係咩事嚟嘅咧？咁其實咧原來就係Facebook 在自己的系统里面收集了一些用户的相，就会制作一个属于那个使用者的专属编号，他们就叫做一个样板，一个 template 这样，他们就会用这个样板去对照在他们平台里面不同的影片或者相到底有没有出现跟这个样板是一样的一些人面呢，继而去做一个识别的功能。他就说这些储了超过十亿人的样板未来都会去销毁啦，去删除啦，咁预计咧，呢啲工作咧喺今年嘅十二月之前咧就能够完成。咁啊，呢一个做法咧固然系会改变用户嘅习惯啦，但另一方面咧，有好多科技界嘅人士都形容咧 ，Facebook 作出呢个改变咧，其实系针对近年咧系唔少人去提出咧关于佢哋有冇过度收集资料啦，同埋咧系侵害私隐呢一方面嘅讨论。 呢个咧即系我谂好多人即系用过 Facebook 都会。即系有咁嘅经验啦，吓，即系你自己俾佢认咗啦，或者有阵时你会收到个信息，就话某人发一张相咧，其实就算系 tag 咗你噶啦，吓，已经咁，原来你嗰张相出现咁。不过但有阵时佢认错噶，高富，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我都试过两次咧，有阵时佢认就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准啦，或者吓。咁但系呢个技术咧，最初其实系几有趣，我觉得系吓，即系你唔能够话即系一面倒就话佢侵犯私隐嘅，因为大家觉得话个即系而家个技术去到咁先进噶，即系有阵时你朋友咁，你将你联系起嚟啊嘛。 咁但係你當你諗深一層咧，就出現咗頭先講嗰啲嘢啦。咁你即係換言之咧，可能佢靠咗識別咧，就會知道曬你嗰啲，譬如可能朋友圈啊、關係網啊，咁甚至就係到底咧，就係你係咪需要或者真係想俾佢咁去識別咗你之後咧，甚至有陣時佢 Facebook 咧，其實好多嘢佢表面上就唔講啦。因為我哋睇到啲資料咧，佢自己都有講到咧入面識別嘅時候功能係做啲乜嘅。咁但係而家大家知道啦，自從發生咗一個選舉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劍橋分析啊嗰間公司之後咧，咁可能其實好多資料原來咁樣收集咗，即係有另一種用途係流咗出去嘅話咧，咁呢個咧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啦。就話你嘅資料可能俾佢攞嚟做一個商業用途啦，亦都可能咧呢個商業用途係影響到甚至更加大啲嘅政治環境等等啊，嗰啲更加深遠添啊！咁事完，我諗因為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啦，最近佢都幾多麻煩嘅，因為其中一個即係我叫吹哨人啦，以前佢嘅職員啊，出到嚟喺國會作證啦，喺美國嗰邊，咁就揭露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咧，即係個公司嘅文化。咁其中一句咧，我都好有深刻印象，佢就話咧，依間公司咧，即係講緊 Facebook 呢個咧，係將嗰個商業利益咧係凌駕於佢嘅用家或者甚至係社會之上嘅嚇。咁呢個咁嘅指控咧，相信幾嚴重嘅。咁而家咧，我會睇呢個新聞，我就會覺得咧，佢係咪想攞嚟補鍋啦？即係 Facebook 其中一個啊，係挽救佢自己，即係俾人哋批評到咁樣嘅聲譽咧。咁大家知道啦 ，Facebook 就而家連名都想改埋添啦嚇，即係而家叫 MetaWorld。 佢嘅母公司係有個改名的。 咁就呢一連串咧，都我相信係即係佢一個公關又好啦嚇，一個公眾裏邊嘅一啲應付方法。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公关做法呢？又或者删除了这个的资料库，是不是大家的私隐就得以保障呢？这个时候我们请来一位信息安全专家庞博文跟我们谈一下。庞博文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是。庞博文，关于今次呢，即是Facebook 的这个决定呢，有一些评论就会认为是公关动作，有一些就会认为呢都是回应着社会上面对于他们侵犯私隐方面的一些的行为。你自己会怎样去解读Facebook 今次这个决定 啊？首先我想解释一样东西，就是关于演算法。咁每一個呢啲社交平台都有一樣嘢叫做演算法嘅，其實就係我哋喺數據庫上面咧，對於用戶分析資料咧嘅一套法則嚟嘅，係一種計算嚟。咁咧而咧 ，facial recognition 認識人自動認人面咧，呢個只係演算法裡面嘅其中一個因素 factor。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嗱，諗深一層，當你影一張相 upload 用你個 account 嗰陣時候。而你走去 tag 另外一個人嘅樣子，或者你自己嘅樣被認出嚟嗰時候，佢已經確定咗呢張相你包括在內，亦都有其他你可能認識或者已經認識嘅朋友，佢有個功能係自動認到嘅，有啲好準確下嘅。咁再加上咧其他嘅資料，例如你喺 Facebook 曾經俾過佢嘅你嘅電話號碼作為 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用噶啦，又或者你嘅 email 啦、落聯絡用啦。你平日 like 咗 follow 嗰啲專業啊，曾經發過嘅説話，呢一啲咧全部都係叫做 factor。當呢啲 factor 進行一個融合同埋交叉走去檢認嘅時候咧，再加上你平日會打卡指示地方，佢可以推斷你身處嘅地方，你平日嘅行為、喜好同埋認識嘅人嘅交際圈子。如果呢啲資料喺一個獨立嘅社交平台上面，再加上佢可能擁有其他嘅 service。例如 Instagram 啊，又或者 WhatsApp 啊等等咧，佢哋再交叉呢啲資料再計算嘅話咧，其實喺 marketing 無論喺推廣啊，甚至網絡輿論嘅風向嘅推動啊，其實係好有價值嘅事，而且仲係一個好有價值嘅商品。OK， 咁但係正因為呢啲演算法嘅威力咁大，而所有嘅社交平台都會做呢樣嘢，佢哋又會收購各類唔同嘅 service 啊等等啊，咁佢哋亦都會有一種情況，就係話咧，佢哋會透過一啲網絡嘅 marketing 公司、市場營銷公司，有啲好出名嘅公司，就收購咧各自咧唔同社交平台或者母公司咧嘅一部分資料，再交叉去咧，然之後變成咗呢一啲廣告商品嘅資料。嗱，呢個已經解釋咗一件事，就係點解平日你哋收啲廣告，甚至 call 所軟件同 platform 咧，甚至去到 email 咧，會咁準確地去俾到一啲叫做你想要或者你可能想要嘅物件。OK， 但係呢個行為正因為喺商業上面咧做得實在太激烈啦。尤其是喺呢兩三年咧，好多人咧可能 work from home 啊，又或者疫情關係，又或者社會事件， 他哋世界各地都係對於所謂叫做互聯網私隱咧，個意識提高咗好多。 嗯。 Facebook 啱啱先至喺美國嗰邊，舊年咧俾其中一個州政府咧罰咗$6.5 億，而針對嘅嘢咧就係 Facebook 嘅同埋 Facebook。 嗯，就係呢個面部掃描嘅技術啦。 冇錯啦，而咧一般人咧，其實佢哋唔多理解咧，成個演算法裏面嘅擁有原來咁多 factor 嘅，包括你講嘅每一句説話，你留嘅留咧，其實你最近都見到有一啲新嘅功能係啲咩嘢咧？你就算嗰個淨係 voice record 喺你個通訊軟件度，佢可以自動同你變翻做文字，方便你噶嘛？其實佢哋有呢種技術嘅。咁當呢啲嘢做組合埋一齊嗰陣時候咧。會產生我剛才講的結論啦，但是一般人他理解不到原來這麼多 factor 都會出現。 但婆婆問，如果根據你剛才的形容，他拿了我們這麼多的資料，有這麼多的功能，當然你剛才說他今次的做法是否回應我們日益提高的私隱的意識呢？其實今次他說他會關閉這個功能和刪除他擁有的數據，是否可以說他自動放棄了他現在手頭上面有的一個 factor 啦，我哋係咪可以放心啲？你會唔會咁睇咧？ 唔會，因為點解咧？我會咁直接去講咧。首先，所有人個注意力都集中咗喺個 Facebook 嘅同埋 Facebook 你個人面度，但係其實佢今次個動作裡面咧，佢淨係話我哋唔認人面，但係佢冇話過唔認張相 upload 嗰個 account 同佢背景嘅資料，即係話你後面嘅環境啊，你打卡嘅地方。其實人面只不過是咁多個 factor 裏面的其中一個啫嘛，其實是完全不會影響佢嘅完整準確性嘅，只不過是缺少咗其中一粒細嘅螺絲，而呢粒細嘅螺絲偏偏就係所有人會告佢或者會最 concern 嘅事。你未必可能 focus 睇你個背景，佢能夠揾到幾多資料張相，但係你好 focus 上你個樣你塊面，咁所以其實。對佢商業上面，甚至呢一種咁嘅商業行為，唔會有任何大嘅影響。 咁啊， 佢可以贏得公眾嘅信任咯。 系啊，明白啊，庞博文，但如果按照你咁讲咧，佢有咁多嘅所谓 factor 喺手咧，咁啊，而家只系取消一样啦，咁即系换言之，其实佢头先你讲紧嗰啲嘅做法啊，即系譬如点样运用呢啲咁嘅资料啊，点样去推送某啲嘢俾你喺商业上点样去用，其实系冇改变到呢个事实，系咪咧？ 冇改變到，因為你可以留意一件事嘅，仲係做呢啲社交平台嘅公司咧，無論邊度都好，佢哋會賺到錢就不斷去收購其他類型嘅通訊軟件社交平台，甚至會提出好多免費嘅 service。呢個世界上面所有免費嘅 service 都係有代價㗎。OK， 所以佢哋咁做其實只不過每一個收購嘅 service 係更加去搜集多一種唔同類型嘅 factor。因為單一 factor 睇嘅嘢唔準確，複數以上唔同類型嘅 factor 交叉去驗證咧，就會準確度高啦。 嗯， 係喺一旁問啊，亦都想問一下你咧，譬如話而家好多外國咧都開始會針對呢啲即係所謂社交平台嘅一啲大型嘅呢啲啊，香港似乎咧就冇特別提過出嚟啦，係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啊？即係包括聽講緊好多演算法啊嗰啲咁，香港呢邊你覺得係咪需要有啲嘢要做咧，或者我哋係做得唔係好夠咧而家？ 嗯， 其實呢方面咧係。應該話咧，每一個地方嘅私隱專員咧，其實佢哋都應該咧留意同埋注意方面科技嘅發展嘅。 嗯， 其實點解呢啲社交平台而家會開始做呢啲動作咧，去令到公眾挽回信心咧？就我頭先講一樣，因為公眾嘅意識提升，構間接咧就構成咗輿論同埋社會壓力咧，俾世界各地。 但係聽你咁樣講，今次都係一個政治化妝嚟嘅啫。 可能是令到啲 user 感到舒服一啲啦，因為始終個 root cause 嘅問題就係太多免費 service， 點解人哋會俾咁多免費 service 你咧？呢樣嘢大家可以細心諗清楚呢一件事，呢個係真正嘅原因，因為 user 自己唔同意嘅話，佢就唔可能 collect 到咁多。正如你走去買一樣商品喺街上，而家都係噶。送多件 T-shirt， 送多豆翻蛋俾你，你可唔可以 like 我啊？或者留低你嘅 email 啊？嗱，呢個係人自己貪小便宜嘅嘢啫， 等佢啲後著噶。 大家咧就要留意住自己嘅數碼足跡啦。好啦，因為時間嘅關係啊，我哋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好， 好，咁啊，今日自由風節目時間亦都夠啦。好，拜拜。 拜拜。